第108回，强欢笑，横无庆生辰。此缠绵，潇湘闻鬼哭。却说贾政先前曾将房产并大观园奏请入宫，内廷不收，又无人居住，只好封锁。因园子接连尤氏惜春住宅，太觉旷阔无人，遂将包勇罚看荒原。此时贾政李家又奉了贾母之命，将人口渐次减少，诸凡省俭尚且不能支持，幸喜凤姐为贾母疼惜，王夫人等虽则不大喜欢，若说治家办事尚能出力，所以将内事仍交凤姐办理。但既乃因被抄以后，诸事运用不来，也是每行拮据。那些房头上下人等原是宽裕惯的，如今较之往日，时去其期，怎能周到，不免怨言不绝。凤姐也不敢推迟，伏病承欢贾母。过了些时，贾赦贾珍各到当差地方，事有用度，暂且自安，写书回家都言安逸，家中不必挂念。于是贾母放心，行事尤夫人也略略宽怀。一日，史湘云出嫁回来，来贾母这边请安。贾母提起她女婿甚好，史湘云也将那里过日平安的话说了，请老太太放心。又提起黛玉去世，不免大家泪落。贾母又想起迎春苦楚，越觉悲伤起来。史湘云劝解一回，又到各家请安问好毕，仍到贾母房中安歇。言及薛家这样人家被薛大哥闹得家破人亡，今年虽是缓绝人犯，明年不知可能减等。贾母道： 你还不知道呢，昨儿盘儿媳妇死得不明白，几乎又闹出一场大事来，还幸亏老佛爷有眼，叫他带来的丫头自己供出来了，那夏奶奶才没得闹了。自家拦住香艳，你姨妈这里才将皮果肉的打发出去了。你说说，真真是六亲同运。薛家是这样的，姨太太守着薛科过日，为这孩子有良心，他说哥哥在监里尚未结局，不肯娶亲。你行妹妹在大太太那边也就很苦，秦姑娘为她公公死了，尚未满服，梅家尚未娶去。二太太的娘家舅太爷一死，凤丫头的哥哥也不成人，那二舅太爷也是个小气的，又是官相不清，也是打饥荒。甄家自从抄家以后，别无信息。 湘云道：三姐姐去了，曾有书字回家吗？ 贾母道：自从嫁了去，二老爷回来说，你三姐姐在海江甚好，只是没有书信，我也日夜惦记，为着我们家连连的出些不好事，所以我也顾不来。如今四丫头也没有给他提亲，环儿呢，谁有功夫提起他来？如今我们家的日子比你从前在这里的时候更苦些，只可怜你宝姐姐自过了门没过一天安逸日子，你二哥哥还是这样疯疯癫癫，这怎么处呢？ 湘云道：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的，这里那些人的脾气我都知道的，这一回来了，竟都改了样子了。 我打量我隔了好些时没来，他们生疏我。我细想起来，竟不是的，就是见了我，瞧他们的意思，原要像先前一样的热闹，不知道怎么，说说就伤心起来了。我所以坐坐就到老太太这里来了。 贾母道：“如今这样日子，在我也罢了。你们年轻轻的人，还了得？我正要想个法儿，叫他们还热闹一天才好。只是打不起这个精神来。” 湘云道：“我想起来了，宝姐姐不是后的生日吗？我多住一天，给她拜过寿，大家热闹一天。不知老太太怎么样？” 贾母道：“我真正气糊涂了，你不提我竟忘了，后日可不是她的生日。我明日拿出钱来给她办个生日，她没有定亲的时候倒做过好几次，如今她过了门倒没有做。宝玉这孩子头里很伶俐，很淘气，如今为着家里的事不好，把这孩子越发弄得话都没有了。倒是珠儿媳妇还好，她有的时候是这么着，没的时候她也是这么着，带着兰儿静静儿的过日子，倒难为她。” 湘云道：“别人还不离，独有莲儿嫂子连模样都改了，说话也不伶俐了。明日等我来引导他们，看他们怎么样。但是他们嘴里不说，心里要抱怨我，说我有了。” 湘云说到那里，却把脸飞红了。贾母会意道：“这怕什么？原来姊妹们都是在一处乐惯了的，说说笑笑，再别要留这些心。打凡一个人，有也罢，没也罢，总要受的富贵，耐的贫贱才好。你宝姐姐生来是个大方的人，头里她家这样好，她也一点儿不骄傲。后来她家坏了事，她也是舒舒坦坦的。如今在我家里，宝玉待她好，他也是那样安顿，一时待他不好，不见他有什么烦恼。我看这孩子倒是个有福气的。你林姐姐那是个最小性儿又多心的，所以到底不偿命。凤丫头也见过些事，很不该略见些风波就改了样子。他若这样没见识，也就是小气了。后宝丫头的生日，我替令拿出银子来，热热闹闹给他做个生日，也叫他欢喜这一天。 湘云答应道：“老太太说的很是，索性把那些姐妹们都请来了，大家叙一叙。” 贾母道：“自然要请的。” 一时高兴道：“ 叫鸳鸯拿出100银子来交给外头，叫他明日起预备2天的酒饭。” 鸳鸯领命，叫婆子交了出去，一宿无话。次日传话出去，打发人去接迎春，又请了薛姨妈、宝琴，叫带了香菱来，又请李婶娘。不多半日，李文、李启都来了。宝钗本没有知道，听见老太太的丫头来请说：“ 薛姨太太来了，请二奶奶过去呢。” 宝钗心里喜欢，便是随身衣服过去，要见她母亲。只见她妹子宝琴并香菱都在这里，又见李婶娘等人也都来了，心想：“ 那些人必是知道我们家的事情完了，所以来问候的。” 便去问了李婶娘好，见了贾母，然后与她母亲说了几句话， 便与李家姐妹们问好。湘云在旁说道：“ 太太们请都坐下，让我们姐妹们给姐姐拜寿。” 薛宝钗听了倒呆了一呆，回来一想， 可不是明日是我的生日吗？ 便说：“ 妹妹们过来瞧老太太是该的，若说为我的生日，是断断不敢的。” 正推让着，宝玉也来请薛姨妈、李婶娘的安。听见宝钗自己推让，他心里早打算过宝钗生日，因家中闹得七颠八倒，也不敢在贾母处提起。听见湘云等众人要拜寿，便欢喜道：“明日才是生日，我正要告诉老太太来。”湘云笑道：“ 扯臊，老太太还等你告诉，你打量这些人为什么来？是老太太请的。” 宝钗听了，心下未信，只听贾母和他母亲道：“ 可怜宝丫头做了一年新媳妇，家里接二连三的有事，总没有给她过生日。今日我给她做个生日，请姨太太、太太们来，大家说说话。” 薛姨妈道：“ 老太太这时心里才安，她小人家还没有孝敬老太太，倒要老太太操心。” 湘云道：“ 老太太最疼的孙子是爱哥哥，难道爱嫂子就不疼了吗？况且宝姐姐也配老太太给她做生日。” 宝钗低头不语。宝玉心里想到：“我只说史妹妹出了阁，是换了一个人了，我所以不敢亲近她，她也不来理我。如今听她的话，原是和先前一样的，为什么我们那个过了门更觉腼腆了，话都说不出来了呢？”正想着，小丫头进来说：“ 二姑奶奶回来了。” 随后李纨、凤姐都进来，大家私见一番。迎春提起她父亲出门说：“ 本要赶来见见，只是他拦着不许来，说是咱们家正是晦气时候，不要沾染在身上。我扭不过，没有来，只哭了两三天。” 凤姐道：“ 娇儿为什么肯放你回来？” 迎春道：“ 他又说咱们家二老爷又袭了职，还可以走走，不妨事的，所以才放我来。” 说着又哭起来。贾母道：“ 我原为气得慌，今日接你们来给孙子媳妇过生日，说说笑笑解个闷儿，你们又提起这些烦事来，又招我的烦恼来了。” 迎春等都不敢作声了。凤姐虽勉强说了几句有幸的话，终不似先前爽利，招人发笑。贾母心里要宝钗喜欢，故意的怄凤姐儿说话。凤姐也知贾母之意，便竭力张罗说道：“ 家老太太喜欢了些，你看这些人好几时没有聚在一处，叫儿齐去。” 说着回过头去，看见婆婆尤氏不在这里，又缩住了口。贾母为着齐全两字，也想邢夫人等，叫人请去。邢夫人、尤氏、惜春等听见老太太叫，不敢不来，心内也十分不愿意，想着家业临败，偏又高兴给宝钗做生日，到底老太太偏心，便来了也是无精打采的。贾母问起秀烟来，邢夫人假说病着不来。贾母会意，只薛姨妈在这里有些不便，也不提了。一时摆下果酒，贾母说：“ 也不送到外头，今日只许咱们娘儿们乐一乐。” 宝玉虽然娶过亲的人，虽贾母疼爱，仍在里头打混，但不与湘云、宝琴等同席，便在贾母身旁设着一个座，他带宝钗轮流敬酒。贾母道：“ 如今且坐下，大家喝酒，到挨晚儿 再到各处行礼去。若如今行起来了，大家又闹规矩，把我的兴头打回去，就没去了。 宝钗便一言坐下，贾母又叫人来道：“ 咱们今儿索性洒脱些，各留一两个人伺候。我叫鸳鸯带了彩云、莺儿、袭人、平儿等，在后间去也喝一盅酒。” 鸳鸯等说：“我们还没有给二奶奶磕头，怎么就好喝酒去呢？” 贾母道：“我说了，你们只管去，用得着你们再来。” 鸳鸯等去了，这里贾母才让薛姨妈等喝酒，见他们都不是往常的样子，贾母着急道：“ 你们到底是怎么着？大家高兴些才好。” 湘云道：“我们又吃又喝，还要怎样？” 凤姐道：“他们小的时候都高兴，如今都碍着脸不敢混说，所以老太太瞧着冷静了。” 宝玉轻轻地告诉贾母道：“话是没有这么说的，再说就说到不好的上头来了，不如老太太出个主意，叫他们行个量吧。” 贾母侧着耳朵听了，笑道：“ 若是行令，又得叫鸳鸯去。” 宝玉听了不待再说，就出席到后间去找鸳鸯说：“ 老太太要行令，叫姐姐去呢。” 鸳鸯道：“ 小爷，让我们舒舒服服的喝一杯吧，何苦又来搅什么？” 宝玉道：“当真老太太说得叫你去呢，与我什么相干？” 鸳鸯没法说道：“你们只管喝，我去了就来。” 便到贾母那边。老太太道：“ 你来了，不是要行令吗？” 鸳鸯道：“ 听见宝二爷说老太太叫，我敢不来吗？不知老太太要行什么令？” 贾母道：“ 那闻的怪闷得慌，捂的又不好，你倒是想个新鲜玩意儿才好。” 鸳鸯想了想道：“如今姨太太有了年纪，不肯费心，倒不如拿出令牌骰子来，大家掷个取牌名儿，赌输赢酒吧。” 贾母道：“ 这也使得。” 便命人取骰盆放在桌上。鸳鸯说：“ 如今用四个骰子掷去，掷不出名来的罚一杯，掷出名来每人喝酒的杯水掷出来再定。” 众人听了道：“ 这是容易的，我们都随着。” 鸳鸯便打点儿，众人叫鸳鸯喝了一杯，就在他身上数起。恰是薛姨妈先掷，薛姨妈便掷了一下，却是四个幺。鸳鸯道：“ 这是有名的，叫做商山四号，有年纪的喝一杯。” 于是贾母、李婶娘、邢王二夫人都该喝。贾母举酒要喝，鸳鸯道：“ 这是姨太太掷的，还该姨太太说个取牌名儿，下家接一句千家诗，说不出的罚一杯。” 薛姨妈道：“ 你又来算计我了，我哪里说得上来？” 贾母道：“ 不说到底寂寞，还是说一句的好。下家就是我，若说不出来，我陪姨太太喝一盅就是了。” 薛姨妈便道：“ 我说个灵脑入花丛。” 贾母点点头道：“ 将为偷闲学少年。” 说完骰盆过到李文，便掷了两个四两个二。鸳鸯说：“ 也有名了，这叫做流软入天台。” 李文便接着说了个 二世入桃园。 下手便是李纨，说道：“ 寻得桃源好避秦。” 大家又喝了一口，骰盆又过到贾母跟前，便掷了两个二两个三。贾母道：“ 这要喝酒了。” 鸳鸯道：“有名儿的，这是江宴饮厨，众人都该喝一杯。” 凤姐道：“ 厨是厨，倒飞了好些了。” 众人瞅了他一眼，凤姐便不言语。贾母道：“ 我说什么呢？恭领孙吧。” 下手是李绮，便说道：“ 闲看儿童捉柳花。” 众人都说好，宝玉巴不得要说，只是令盆轮不到，正想着，恰好到了跟前，便掷了一个两个三一个幺，便说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鸳鸯笑道：“ 这是个臭，先喝一杯再掷吧。” 宝玉只得喝了又掷，这一掷掷了两个三两个四。鸳鸯道：“ 有了，这叫做张敞画眉。” 宝玉明白打趣他，宝钗的脸也绯红了。凤姐不大懂得，还说：“ 二兄弟快说了，再找下家是谁。” 宝玉明知难说，自认 乏了吧，我也没下家。 过了令盆，轮到李纨，便掷了一下。鸳鸯道：“ 大奶奶掷的是十二金钗。” 宝玉听了，赶到李纨身旁看时，只见红绿对开，便说：“ 这一个好看得很。” 忽然想起十二钗的梦来，便呆呆地退到自己座上，心里想：“这十二钗说是金陵的，怎么家里这些人如今七大八小的就剩了这几个？”复又看看湘云、宝钗，虽说都在，只是不见了黛玉，一时按耐不住，眼泪便要下来，恐人看见，便说身上燥得很，脱脱衣服去，挂了愁出席去了。这时湘云看见宝玉这般光景，打量宝玉治不出好的，被别人治了去，心里不喜欢，便去了，又嫌那个料没去，便有些烦。只见李纨道：“ 我不说了，席间的人也不齐，不如罚我一杯。” 贾母道：“ 这个料儿也不热闹，不如捐了吧，让鸳鸯治一下，看治出个什么来。” 小丫头便把令盆放在鸳鸯跟前，鸳鸯依命，便掷了两个二一个五，那一个骰子在盆中只管转。鸳鸯叫道：“ 不要五！” 那骰子单单转出一个五来。鸳鸯道：“ 了不得，我输了。” 贾母道：“ 这是不算什么的吗？” 鸳鸯道：“ 名儿倒有，只是我说不上取排名来。” 贾母道：“ 你说名儿，我给你搜。” 鸳鸯道：“ 这是浪扫浮萍。” 贾母道：“ 这也不难，我替你说个秋鱼入菱科。” 鸳鸯下手的就是湘云，便道：“ 白瓶银镜楚江秋。” 众人都道：“ 这句很确。” 贾母道：“ 这令完了，咱们喝两杯吃饭吧。” 回头一看，见宝玉还没进来，便问道：“ 宝玉哪里去了？还不来？” 鸳鸯道：“ 换衣服去了。” 贾母道：“ 谁跟了去的？” 那婴儿便上来回道：“ 我看见二爷出去，我叫袭人姐姐跟了去了。” 贾母、王夫人才放心。等了一会，王夫人叫人去找来，小丫头子到了新房，只见五儿在那里插蜡，小丫头便问：“ 宝二爷哪里去了？” 五儿道：“ 在老太太那边喝酒呢。” 小丫头道：“ 我在老太太那里，太太叫我来找的，岂有在那里倒叫我来找的理？” 五儿道：“ 这就不知道了，你到别处找去吧。” 小丫头没法，只得回来，遇见秋文便道：“ 你家二爷哪里去了？” 秋文道：“ 我也找他，太太们等他吃饭，这会子哪里去了呢？你快去回老太太去，不必说不在家，只说喝了酒不大受用，不吃饭了，列躺一躺再来，请老太太们吃饭吧。 小丫头一言回去告诉珍珠，珍珠一言回了贾母。贾母道， 他本来吃不多，不吃也罢了，叫他歇歇吧，告诉他今儿不必过来，有他媳妇在这里。 珍珠便向小丫头道， 你听见了？ 小丫头答应着，不便说明，只得在别处转了一转，说告诉了。众人也不理会，便吃毕饭，大家散坐说话不提。且说宝玉一时伤心，走了出来，正无主意，只见袭人赶来，问是怎么了。宝玉道， 不怎么，只是心里烦得慌，何不趁他们喝酒，咱们两个到甄大奶奶那里逛逛去。 袭人道，甄大奶奶在这里，去找谁？宝玉道， 不找谁，瞧瞧他现在这里住的房屋怎么样。 袭人只得跟着，一面走一面说，走到尤氏那边，又一个小门半开半掩，宝玉也不进去，只见看园门的两个婆子坐在门槛上说话。宝玉问道，这小门开着吗？婆子道， 天天是不开的，今儿有人出来说，今日预备老太太要用园里的果子，故开着门等着。 宝玉便慢慢的走到那边，果见腰门半开，宝玉便走了进去。袭人忙拉住道， 不用去，园里不干净，常没有人去，不要撞见什么。 宝玉仗着酒气说， 我不怕那些。 袭人苦苦的拉住，不容他去。婆子们上来说道， 如今这园子安静的了，自从那日道士拿了腰去，我们摘花打果子，一个人常走的，二爷要去，咱们都跟着，有这些人怕什么。 宝玉喜欢，袭人也不便相强，只得跟着。宝玉进的园来，只见满目凄凉，那些花木枯萎，更有几处亭馆彩色久经剥落，远远望见一丛修竹，倒还茂盛。宝玉一想说， 伙子病时出园住在后边，一连几个月不准我到这里，瞬息荒凉。你看，独有那几根翠竹青葱，这不是潇湘馆吗？ 袭人道， 你几个月没来，连方向都忘了，咱们只管说话，不觉将怡红院走过了。 回过头来用手指着道， 这才是潇湘馆呢。 宝玉顺着袭人的手一瞧道， 可不是过了吗？咱们回去瞧瞧。 袭人道， 天晚了，老太太必是等着吃饭，该回去了。 宝玉不言，找着旧路竟往前走。你道宝玉虽离了大观园将及一载，岂遂忘了路径，只因袭人恐他见了潇湘馆想起黛玉又要伤心，所以用言混过，岂知宝玉只往里走，天又晚，恐招了邪气，故宝玉问他，只说已走过了，欲宝玉不去。不料宝玉的心围在潇湘馆内，袭人见他往前急走，只得赶上。见宝玉站着，似有所见，如有所闻，便道， 你听什么？ 宝玉道， 潇湘馆倒有人住着吗？ 袭人道， 大约没有人吧。 宝玉道， 我明明听见有人在那啼哭，怎么没有人？ 袭人道， 你是疑心，素常你到这里常听见林姑娘伤心，所以如今还是那样。 宝玉不信，还要听去。婆子们赶上说道， 二爷快回去吧，天已晚了，别处我们还敢走走，只是这里路又隐僻， 又听得人说，这里林姑娘死后常听见有哭声，所以人都不敢走的。 宝玉袭人听说，都吃了一惊。宝玉道：“ 可不是。” 说着便滴下泪来说：“ 李妹妹，李妹妹，好好的，是我害了你了。你别怨我，只是父母做主，并不是我负心。” 愈说愈痛，便大哭起来。袭人正在没法，只见秋文带着些人赶来，对袭人道：“ 你好大胆，怎么领了二爷到这里来？老太太、太太他们打发人，各处都找到了。刚才腰门上有人说，是你同二爷到这里来了，唬得老太太、太太们了不得，骂着我，叫我带人赶来，还不快回去吗？” 宝玉由自痛哭，袭人也不顾他哭，两个人拉着就走，一面替他拭眼泪，告诉他老太太着急，宝玉没法，只得回来。袭人知老太太不放心，将宝玉仍送到贾母那边，众人都等着未散。贾母便说：“ 袭人，我素常知你明白，才把宝玉交给你，怎么今儿带他园里去？他的病才好，倘或撞着什么，又闹起来，这便怎么处？” 袭人也不敢分辨，只得低头不语。宝钗看宝玉颜色不好，心里着实的吃惊，倒还是宝玉恐袭人受委屈，说道：“ 青天白日怕什么？我因为好些时没到园里逛逛，今儿趁着酒兴走走，哪里就撞着什么了呢？” 凤姐在园里吃过大亏的，听到那里寒毛倒竖，说：“ 宝兄弟胆子忒大了。” 湘云道：“ 不是胆大，倒是心实，不知是会芙蓉神去了，还是寻什么仙去了。” 宝玉听着也不答言，独有王夫人急得一言不发。贾母问道：“ 你到园里可曾唬着吗？这回不用说了，以后要过，到底多带几个人才好，不然大家早散了。回去好好的睡一夜，明日一早过来，我还要找补，叫你们再乐一天呢，不要为他又闹出什么缘故来。” 众人听说，辞了贾母出来，薛姨妈便到王夫人那里住下，史湘云仍在贾母房中，迎春便往惜春那里去了，余者各自回去不提，独有宝玉回到房中唉声叹气。宝钗明知其故，也不理他，只是怕他忧闷勾出旧病来，便进里间叫袭人来细问他宝玉到园怎么光景。未知袭人怎生回说，下回分解。